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6集《生气二》。宁齐都城定京在连续出了几日日头之后又开始下雪，贵夫人小姐们都娇贵，雪天路滑，都不愿意出门了。若是出门，定也是捂得严严实实，还得手揣几个暖炉，省得着了风寒。万里湖中湖水都结了冰，便是有垂钓的人也得在冰上凿个洞方能垂钓，仿佛一夜之间树上便挂满了亮晶晶的冰条。若是在夜里在门槛上泼了水的，那第二日起来不消说了，定是结满了一层冰，走起路来摔个满满当当。瑞王府里便是如此，季雨树一大早起来就在门口摔了个大马趴，嚷嚷着院子中的冰除得不干净。自从谢景行将衍庆巷的这一大片宅子都买下来之后，季雨书干脆除了偶尔红绫给他看账本的时候去一去风仙当铺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瑞王府里逗大猫玩。远远的见谢景行从屋里走过来，季雨书道： 三哥。 谢景行懒得理他，白虎从季雨书的手里挣脱出来，飞快地往谢景行身边跑去。高阳自另一头出来，他昨日没有回宫，就宿在瑞王府里了。 你又要去沈宅给罗家小姐看病啊？ 季雨书问道。提起此事，高阳就觉得头疼。他治过许多人，宫里的嫔妃也好，皇帝也罢，亦或是高官臣子家的夫人小姐也罢，如同罗檀这样的人还是第一回见到。分明前些日子就已经虚弱得要死，从生死线上捡回了一条命，结果刚刚好一点就在沈宅的院子里继续练武，说是自沈庙仪式上恍然大悟，唯有苦练武功才能保护自己的身边人，却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子。他这样折腾，伤口怎么可能好得快呢？而伤口一旦好得慢一点，罗檀就会拿怀疑的目光看高阳，问道： 你果真是宫里的大夫吗？怎的连我们小春城医馆里的学徒都不如，人那头摔一跤第二日就能上山砍柴呢， 居然拿医馆的学徒跟他堂堂御医相比。而且罗檀那也不是跌打损伤，那是差一点连命都丢了的伤势，高阳此生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不配合的病人，并且对他毫无敬畏讨好之心。若非每每拿当日罗檀偷偷去见瑞王一事相要挟，高阳觉得罗檀指不定会在他的脑袋上撒尿了。见高阳难得的走神，季雨书拿胳膊捅他： 青天白日发什么愣，治病给人治傻了？ 高阳回神鄙夷地看着季雨书说道： 你当谁都跟你一样？ 一边的谢景行突然开口： 罗琳怎么样？ 高阳一愣，疑惑好端端的谢景行怎么问起罗琳来了，就道： 他本就没受什么重伤，还不就一样。 手如何？ 手？右手不能用了，你莫不是怀疑我的眼光？ 谢景行转过身，不悦地看向高阳： 你就不能治好他的手？ 我虽然医术高明，可也不是神医。 高阳无奈啊， 他的手都已经伤到筋骨深处，原先就有旧伤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好端端的，你与他又有什么交情？便是要对沈家人好，可罗琳也是表亲，连表亲都要一起照顾。 高阳不可置信道： 你干脆兼济天下算了。 谢景行挑眉： 谁要照顾他了？ 那你干嘛关心他的伤势？ 高阳莫名其妙。 这个我知道。 一直被晾在一边的季雨书总算是找到了自己说话的地方，插了进来说道： 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 他得意地摸着下巴，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： 罗少爷是为沈武小姐才受的伤，若是罗少爷一直不好，沈武小姐心中难免自责。三哥和沈武小姐交情匪浅，自然不愿意瞧着沈武小姐伤心，是不是三哥？我说的对不对啊？ 谢景行冷眼看他，季雨书摸了摸鼻子小声道： 哎，我觉得 挺有道理的。 高阳却是因着季雨舒的话细细思索了一番，似乎恍然明白了些什么，在看向谢景行的时候，目光中带了几分不解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罗琳手受伤也算是好事，这样一来在你面前他就更相形见绌了。 笑话。 谢景行不怒反笑， 就算他多长一只手，在本王面前还是相形见绌。 季雨舒和高阳无语了，他们说错了什么话吗？怎么感觉谢景行好像更生气了？季雨舒试图安抚谢景行。 那是，也不看看三哥是谁，大梁的瑞王陛下的胞弟，普天之下谁敢小瞧了你去？那罗家不过是名气一个边陲小地官的少爷，在咱们大梁那就是芝麻官，况且他现在还右手不能提，哪里及得上三哥呢？ 季雨舒拍马屁的功夫也是一流的，眼皮都不眨一下就信手拈来。 拿本王和连自保之力都没有的人相比，季雨舒，你是不是想回乡了？ 谢景行声音更冷了。季雨舒懵了，马屁拍到马腿上，这一下怎么办才好呢？还是高阳似乎终于良心发现，岔开了这个话题问道。 塔牢的人之前问过谢长昭的尸体怎么处置，眼下沈庙也已经回了沈府，下一步你打算如何？ 谢长昭是死了，沈庙安然无恙，并且由荣信公主送回沈宅的事也都举城皆知，这件事情最先惊动的人不少，眼下却是这么轻巧地接过去，倒是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。不过既然荣信公主出面，流言便是想升起来也很难，因此倒是逐渐被人淡忘了。可是参与其中的人又哪里是那么容易忘怀的，至少想来剩下的谢长武心中肯定是如坐针毡。谢长昭说不见就不见了，独走的沈庙却平安回府，他又如何想呢？闻言谢景行慢慢勾起唇说道， 下一步自然是算账了。 高阳看了谢景行一会儿，试探地问道， 你打算连明安公主一块对付吗？ 不然。 谢景行漫不经心道， 秦国养的狗不好好拴起来，到处发疯咬人，被人捉了杀了也怨不得别人家。 可是 高阳有些不赞同， 虽然如此，殿下之前便叮嘱过，此来明棋，切勿轻举妄动，眼下陛下那头还不知如何打算，动了秦国的人，黄埔号势必追查，若是查到我们的人，即使你有办法，那也会添上不少麻烦。 谁说要用大梁的人了？ 谢景行轻笑， 我自己的人不可以吗？ 高阳一愣片刻后说道，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明安公主动手呢？给她苦头吃也可以，何必非要取了她的性命？ 这条疯狗给我添了不少麻烦。 谢景行目光微沉， 本王想取谁的性命就取谁的性命，不用跟你打招呼吧。 说罢便弯腰抱起白虎，不理二人往外走，也不知是要做什么去了。季雨舒皱着眉头说道， 三哥是来魁水了吗？怎的最近如此喜怒无常？你惹他了？ 谁有那闲工夫，我还想活得久一点。 看来这次谢长武和明安公主有的麻烦喽。 季雨舒有些同情， 如此说来谢长昭死的还真是轻松啊，大概是走了什么好运。 嗯，不错。 高阳罕见的对季雨舒的话表示认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